是说我没有忘记过，而关键你选择了现在的他，我只能说我有些难过，我真心真意的等过，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，有一种爱恨埋藏在我心中，